谢谢梁跳宝老师，谢谢靳海英老师和他的乐团，以及来自湖南交响乐团的老师们，谢谢各位。